走，我究竟在哪里不够温柔，你为何说分手就分手，要不要说那虚假的理由，你曾经说要和我一样相守，为什么如今却要离开我，难道一切都让它付诸水流，留下太多伤悲让我承受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只一走将永不回头，别让我一个人为你伤心等候，我不让你走，只怕你能有片刻停留，拉住我的手和往常一样舍不得我究竟在哪里不够温柔，你为何说分手就分手，要不要说那虚假的理由，你曾说要和我永相守，为什么如今却要离开我，难道一切都让它付诸水流，留下太多伤悲让我承受，舍不得你走，你这一走将永不回头，就让我一个人为你孤单守候，舍不得你走，只盼你能有片刻温柔，拉住我的手和往常一样轻轻再走，我不让你走，只盼你能有片刻停留，拉住我的手和往常一样。